双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你。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我国派出150名器官移植领域的专家参会。近日，世界首座高速铁路悬索桥五峰山长江大桥北主塔胜利封顶，整桥的载荷相当于32车道的高速公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就近期外汇市场情况表示，我国将运用已有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据媒体报道，为了促进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工工资最低标准上调20%，单位招用残疾人获得的岗位补贴提高约140%。为了缓解压力，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开通北京预约、天津办理、京津两地遗嘱登记互通渠道。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7.66万套，同比去年同期下降10.9%，但环比去年下半年则大幅增长57.6%。7月2号，北京王府井书店6层一间清新雅致的图书馆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这是北京首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王府井图书馆。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草蜢乐队在70、80后的眼里一直是走在时尚前沿，但是却是一个越走越偏的组合。草蜢乐队让大家知道了，原来失恋也可以唱得这么欢快，而道歉呢，也可以旋律雀跃。不信的话呢，就去听一听《失恋阵线联盟》和《宝贝对不起》吧。今晚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草蜢乐队《失恋阵线联盟》。 越等他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

李宗盛的音乐地位不仅仅指的是他的音乐成就，更多的是他对后辈的提拔。尤其在90年代，能够放眼海外，很多马来西亚歌手就是被李宗盛给发现的。其中呢，比较出名的就是梁静茹和无印良品组合了。那无印良品组合这两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小伙子呢，就在李宗盛的介绍下，在1995年进入了滚石唱片，2000年宣布了解散。虽然时间比较短暂，但是《掌心》《身边》《我找你找了好久》这样一些歌曲是陪伴了我们很久，现在我也会时不时拿出来听一听。一起来听到的是， 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能往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解约整个世界的风雨。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期徒刑。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中的感情线是不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能往事中眨眼，在茫茫的天和地解约整个世界的风雨。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交管部门依托交管1212手机 APP 和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推出非本人名下机动车在线绑定自助处理交通违法新举措。三个月以来，已有74万人成为该系统的新注册用户。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广顺北大街道路大修项目已经完工，同时南三环部分路段、景山东街、景山西街等多项主管道路也正在进行大修施工。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一期工程磁格桩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这是继新机场北航站楼之后，全线三座车站中第二座封顶的车站。市发改委日前表示，今年计划建设提升便民网点1400个，特别优先的是菜市场，拆之前必须先建。北京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7月3号正式公布，规定损害生态环境要应赔尽赔。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下周起轮换，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尾号分别为3和8、4和9、5和0、1和6、2和7。北京延庆的夏都公园里，5000平米、10000余株的百合花迎来了盛花期，公园免费对游人开放。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交通标志都会有各种含义，很多人都对一些禁停的标志不理解，比如说禁止长时间停车，这个长时间到底是多久呢？是十分钟、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呢？但是也有的车主称自己在有这样一些长时间停车的标志下停了几分钟就被开罚单了。除了长时间停车的标志之外呢，在一些路面的边缘会有黑黄交错的标线，这个标线也是禁止车辆长时间停放的标志，大家也要注意。回到我们的问题，禁止长时间停放车辆到底可以停多久呢？找遍了交通规则也没有发现明确的规定，最主要的还是依靠警察叔叔的判定了。大家在有这种标志的地方，最好的做法就是即停即走，这样肯定不会有事儿。另外，如果你在这些地方想停靠的时间久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司机不要离开车辆，并且保证车辆不能熄火，这样就算交警过来了也不能轻易说你是长时间停车了。但如果车主离开车直接把车停在那里，就算出去五分钟回来就可能已经被贴罚单了，他们会认定你已经在这里停车很久。总而言之，禁止长时间停车的标志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把这儿当作停车场，停下车就走人，而是在驾驶员不离开车的前提下进行短时间的停靠。如果你不是出于非常必要，还是最好不要在这样的地方停车了，毕竟谁都不想跟交警打交道。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

给我的所有，终究是分手，不用再找借口，终究是结束，不用再说。你为何选择别人对我如此冷落，让我心酸，让我痛？你为何这样无情，留下全是伤悲，让我独自去忍受？你为何移情别恋，不顾我的感受，让我心碎，让我后悔？我知道一切不会，不会再有从前，让自己勇敢面对所有的错。你为何选择别人对我如此冷落，让我心酸，让我痛？你为何这样无情，留下全是伤悲，让我独自去忍受？你为何移情别恋，不顾我的感受，让我心碎，让我后悔？我知道一切不会，不会再有从前，让自己勇敢面对所有的错。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邢涛。6月26日，2018年中国宁夏第九届丝绸之路大漠黄河国际旅游节开幕式在沙坡头旅游新镇举行。开幕式上，别具一格的舞台和绚丽多彩的灯光与音乐喷泉交相辉映，凸显着沙漠旅游的独特魅力。华阴老腔团队的激情献唱，众多国际名模、热辣舞团、高空杂技团和国内外知名网红的倾情演出，为市民带来的独具特色的听觉刺激和华丽惊险的视觉冲击，与游客共享六月沙坡头心灵假期和旅行盛宴。今天跟969记者一起走进美丽宁夏第九届丝绸之路大漠黄河国际旅游节。 是咱们这个中国宁夏沙坡头大漠黄河旅游节呢，到现在呢办了第九届。这也是咱们宁夏第一个知名的旅游节是品牌。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大漠黄河旅游节最大的亮点，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仍然是这个政府大台、企业参与、媒体呢聚焦，来宣传咱们中国的这个旅游资源。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一次这个大漠黄河旅游节期间，咱们策划了8个方面的主题活动。一个呢，就是咱们经过呢1年多的打造，推出了宁夏首台大型旅游演艺节目《沙坡头盛典》，这也是国内首个的室内魔幻体验剧。另外呢，就是咱们也是借助咱们传统的资源，黄河、沙漠。 那么这次旅游节上，负责人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重点好玩的活动，那么都有哪些呢？ 咱们重点策划了呢8个大型的主题活动。那么尤其是今天的开幕式期间，咱们第九节活动啊，第三个活动呢是咱们在这个新镇呢举办的这个第二季旅游产品纪念品大赛。第四个活动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精彩的开幕式那么在这个开幕式上呢，咱们呢也邀请了